意见领袖人物。 嗯， 这都说明社会啊和这个业界对我们医院的高度的认可。 嗯，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但是作为普通的患者呢，大家伙相信更关心的是，我如果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看病，哎，会不会技术更好了，我看到的名家名医会不会更多了。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院长送健康环节了哈。那董院长先跟大伙说一说吧，今天和大伙互动问答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呀？ 好，我们第一个题目呢是长期不吃早餐和胆结石的发病有无关系？ 嗯，有一些朋友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总是着急忙慌的，能多睡一分钟就多睡一分钟，老是不吃早饭，这样经常不吃早饭会不会和胆结石有关系？老不吃早饭会让我们得胆结石吗？ 完成世界首例高位骶骨整块切除并 3D 打印假体重建术，完成国际首例自体肝移植治疗中末期肝包虫病手术，成立仅短短4年，已经创造多项世界纪录。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围绕精准、精益、精诚的三精医疗理念，在京北打造出一所全新的大型综合型三级公立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将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北京清华长庚将如何通过高新技术服务患者和周边社区？今天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与您分享。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董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听说今天是清华长庚医院第100例这个我们说肝移植的手术。嗯，董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个我们的清华长庚医院没有那么的了解，尤其是我们说住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您跟大伙介绍一下清华长庚医院现在最擅长的比如说这种技术啊项目啊到底是什么呢？ 好。我们清华长庚医院呢可以说有许多专科的医疗技术在国内是一流的啊，甚至是国际一流，来自国际领先的。 嗯， 你比如我们肝胆医中心的复杂肝胆病的外科治疗，这是国际领先的水平啊，像肝细胞癌、肝胆管结石、胆管癌啊、肝门部胆管癌、胆囊癌这些疾病的治疗效果和治疗的技术，我们是在国际上面啊领先的。 嗯， 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肝脏移植啊、活体肝脏移植，还有体外肝切除自体肝移植这个技术呢，我们是国际一流的。啊，在其中的体外肝切除自体肝移植呢，我们是国际领先的水平。那么其他的呢，我们在泌尿外科的结石的微创治疗，这是国际领先的水平。我们神经外科脊髓神经性病变的治疗技术是国际领先的水平啊，我们的消化道早癌的内镜啊早诊早治，这个是呢国内一流的技术。我们还在心血管心肌梗塞还有这个脑卒中的急救治疗方面是国内一流的水平。在骨关节置换骨科的脊柱退行性病变的治疗技术是国内一流水平。那么我们在耳鼻咽喉科的鼻内镜外科技术睡眠医学在妇产科的恶性肿瘤的治疗以及胃肠外科复杂的肠梗阻肠漏的治疗方面应该都是国际一流的国内一流的水平。 嗯，这是我们说清华长庚医院现在很多的技术不光是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我们也不落后哈。 是， 嗯，而且我知道这个董院长自身就是一个技术流，然后呢也是我们说肝脏移植方面的这个专家了。很多的朋友去清华长庚医院，我听说还有点名找您去看病和做手术的是吗？ 这个确实不少因为我们不仅是国内来自海外的病人都到我们医院来进行这个肝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嗯，其实啊清华长庚医院有很多我们说国际领先甚至国内一流的这些特色的专业技术，如果大家伙有什么疑问或者你觉得哎这病是不是清华长庚医院看的也比较好不太有把握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和董院长随时的互动交流一下。现在我们都说啊生活已经进入到了大数据的时代，很多朋友在看病就诊之前呢都习惯性的上网先查一查，哎，这个医院的评价怎么样，这个专家的技术怎么样。下面呢就有请我们的节目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京医通，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给我们介绍一下2018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有哪些数据方面的亮点，我们有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一通首席数据官。金一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金华长庚医院仅在金一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接近6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 104%， 增长幅度排名第二。金华长庚开设了59个专病专症门诊，仅2018年前三季度其挂号量就超过了 1.2 万人次。在10月份，患者对医院的总体满意度，其中包括就诊花费时长满意度、医生诊疗结果的满意度、医生是否耐心细致的满意度、医院卫生情况的满意度等，均排名前列。 这是我们在京医通这个大数据平台了解到的关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一些数据。董院长，先问问您，这几个数据成绩您满意吗？ 比较满意啊、也是我们全院的医师护士啊、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呢啊、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医院呢就是要打造一位啊、打造成一个优质高效、让病患满意、让病患有最佳获得感的这样一家医院。 我们看到这个认可度上，其实我觉得从患者的挂号量上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和2017年相比，前三季度清华长庚医院的这个门诊人数增长了104%，翻了一倍还多一点哈，可以说大家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了。那作为一个医院的院长，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想问问您，在您从一个院长的角度看看清华长庚医院咱们最具特色的这种科室到底是什么。一般比如说我们提到朝阳医院会想到呼吸科特别的有名，提到安贞医院我们会想到心脏特别的有名，提到清华长庚医院，您作为院长最希望大家会想到哪一个科室呢？ 我想呢，这个我们清华长庚医院呢最具优势的专科呢有四个啊，一个是肝胆胰中心，这个中心呢是把肝脏外科、移植外科、肝病内科和肝胆肿瘤的介入治疗科呢，四个科室整合在一起，形成亚洲唯一的一个整合式的肝胆胰中心。那其次呢，我们有消化病中心，消化病中心呢也是把消化外科和消化内科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实体化的中心。再其次，我们就是神经中心，神经中心是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和神经介入科整合的中心。还有我们是急重症中心，急重症医学部，它是整合了急诊科。普通内科和 ICU 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一个急重症的救治中心。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妇产科我们的泌尿外科、我们的骨科、我们的耳鼻咽喉科、心血管内科这个等等这些学科呢，在可以说在北京也是一流水平的学科。 董院长看来都是自己的孩子，哪个都好。但是刚才特别有特色的，您说了几个中心。 对， 大家伙一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越是比如说医院的优势学科，他问的越详细，比如说心内心外、神内神外，分的特别的详细。而您在清华长庚医院成立的都是中心，既包括了内科，又包括了外科。也想问问，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如果我挂的是这个中心的号，和我挂比如说这种专科医院特别专的这种内科或者是外科，有啥区别呀？是看病更方便了吗？ 专科中心呢，它主要是我们的中心有这么一个特点哈，我们像我刚才提到的四个中心是个整合式的中心。我们以病人为中心，以疾病的系统化治疗最佳治疗方案为导向，我们把相关的专科整合在一起，为病人提供一站式的这种治疗服医疗服务。 挂一个号，咱既能看内科还能看外科。 对，这样就可以提高病人就诊的效率。这个提高这个治疗的效果。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大家的这个医事服务费也相应的节约了，我们是挂一个号就行。 这个医事服务费呢，这个应该是节约的。就是我们呢一个号其实呢概括了四个学科。当然这个每一个专科是相当于要交一次这个 医事服务费 门诊费。 但总体来说其实是帮大家省时省钱省力了。 对，是的。 好，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通过数据也看出来了，患者对于医院的总体满意度，其中呢包括了就诊的花费时长的满意度、医生诊疗结果的满意度，还有医生是否耐心细致的这各方面的满意度，排名都是比较好的。那也想问问您，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让大家伙的满意度这么高呀？ 是的，我们也感到很自豪，我们的医院的病人满意度在北京市医管局的历年的绩效考评当中呢都是名列前茅的。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有名列第一。那么我们具体的措施呢 应该说很多了。我想重点的呢，一个就是我们门诊上面我们实行的一附的双服，就每一个医生，门诊医生啊，我们都配备一名护士，每一诊呢我也服务一名患者啊。这个跟诊护士呢，他担负着给病人进行这个就医的引导啊，这个健康教育啊，这个病情的解释等等，这样呢就是提高了医生的看诊的效率，同时呢也提高病人的这个就医的获得感。 嗯， 那么第二呢，我们实行的是个案管理师的制度。个案管理师呢是为专病患者所设立的，像目前我们清华长庚医院来就诊的糖尿病啊、脑卒中、心血管疾病、儿童哮喘、肝胆胰肿瘤、乳腺癌、外周血管的疾病、糖功能障碍、骨关节疾病，还有鼾症，也就睡眠障碍等，我们都设立了个案管理师。这个案管理师团队啊，全程参与患者的诊疗啊、照护、随访、追踪，为患者提供持续性啊、协调性和个体化的这种照护的服务。 嗯， 第三呢，我们就是一站式的办理出院手续。住院病人啊，我们在每个住院区都设置了医事服务人员，这专职的医事服务人员，针对账号、病历等材料啊，为患者实时的答疑和办理相关的业务，减少患者的两次排队的麻烦，形成呢这样出院患者啊护理站一站式的结算作业的流程。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挂号啊，七个途径挂号，而且呢是号词全部共享。我们挂号呢，这个分时段预约啊，精确到30分钟， 嗯， 就减少患者在医院这个排队啊、等候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在第五个方面呢，我们就实行的医药分开以后，我们进一步呢实行了拆零给药啊，切实为患者节约医疗费用，也为社会节约这个医疗资源，避免这个药品所造成的环境的污染。我们还有啊，就是这个院内的电子导航，让患者在我们医院内就医呢不再迷路。 嗯， 还有申请复印病历的时候呢可微信一键下单。 嗯， 我们还开展了老年患者出入院的这个护理评估。这种种措施呢都是方便患者的就医，体现我们三精医疗中的精诚服务，让就医的患者和病家有更多的获得感，有更好的体验。 嗯，多方面的举措来提升大家看病就诊的这种就医获得感。其实很多方面啊，大家伙在其他的医院也见到过，但是您提到了有比较特殊的一个叫个案管理师，可能没有去清华长庚医院看病的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案管理师他和我们的这种主治医师，或者说跟我接诊的这个医生到底有啥区别呀？这是单独设立的一个职业吗？ 对，这是我们清华长庚医院特殊设立的一个护理的职业。 嗯， 他是一个高级的护士，他是为这种复杂的疾病专病患者设立的。他呢其实呢是一个协调员，他把医生的整个不同一个医生和不同专科的医生这种碎片化的医疗服务呢把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医疗过程。 嗯， 这样为病人提供一个连续的这种个体化的这种医疗照护。 嗯，也想问问董院长，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我去清华长庚医院看病，我这病确实比较复杂，如果我有自己的个案管理师，比如说这病我既需要外科的医生给我动手术，同时呢我需要内科服药来调整，这动完手术之后我还得休养啊，我还得营养调理啊，我还得需要营养科的医生，这个时候我不能每一个都找自己的主治医生，这太麻烦了，我就盯准一个人就找这个案管理师，我什么时候找外科医生，什么时候找内科医生，这俩医生出的这方案之间会不会有打架的地方，都由他一个人来帮我把关。 对，您说的非常正确，这个个案管理师啊是我们整个医疗流程作业的核心。 嗯， 我们病人呢只需要跟个案管理师联系，就能够找到他需要的医生，不同专科的医生，不同的医疗服务。 嗯， 你比如说肝胆胰的肿瘤的病人到了我们医院，我们有确诊或者已诊是肝胆的肿瘤，就由个案管理师收案进入我们的信息系统，然后在信息系统里边按照既定的临床路径和这个医疗诊疗流程进行这个由系统督导下这个进行的医疗的活动。 嗯， 我们的个案管理师呢就是负责整个医疗过程的协调和督导， 那么它包括组织我们不同专科医生的联合会诊，以及诊后的随访，持续的终身随访，都是由感染管理室来负责的。 相当于我们看病的一个大管家了，我先看谁后看谁， 是的， 我需要看谁他帮我把关，他帮我说了算。 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其实就是病人的一个大管家，就诊的大管家。 好，所以说其实有一些这种复杂的疾病咱自己搞不清楚搞不明白没关系，在清华长庚医院会给您设立一个我们说看病就医的大管家，名字叫做个案管理师，他会帮您来统筹这一切。这是不是包括了整个的就诊过程，从我入院一直到我比如说我如果做了手术住院出院都由这一个人帮我来搞定？ 对，包括门诊的就诊，一旦这个确诊进入了个案管理师的管理的这个临床的路径，就要个案管理师全程的进行照护。一直到出院后的随诊 都由他来管， 都是个案管理师负责。 所以说有点像这个大管家的角色了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我们说京医通的大数据当中啊，看到其实京医通这一个平台上，大家伙对于清华长庚医院的认可程度其实就非常高了，和我们2017年相比，前三季度上升了104%。但是我们说挂号平台现在非常的多，不光京医通一个，也想问问这个董院长，清华长庚医院整体在2018年的这个挂号量、就诊量数字怎么样？大家伙也想知道，我去清华长庚医院看病会不会等特别长的时间啊？会不会很多的专家号我挂不上啊？ 是的，我们2018年1到11月份呢，门诊量是552,800余人，那同比增长了20%啊。急诊量呢是64,900余人，同比增长13%啊。我们的病床开放的床位呢是845张，同比增长15.1%，手术量是1482台，同比增长26%，出院病人是22,000余人次，同比增长10%。所以说呢，确实呢，这个我们的门诊量和服务量啊，较过去都显著的增加，特别是病房呢。病床更是供不应求。我们住院病人当中50%以上都是来自外地的病人。这些病人呢大多需要进行复杂的手术治疗。 这是我们说清华长庚医院得到社会的认可，患者的认可，这个程度越来越高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参与这个院长送健康环节，有很多朋友都在发来自己的这个看法，到底不吃早饭，长期的不吃早饭和我们的胆结石有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这个慧智兰心说，长期不吃早饭是错误的，容易患胆结石。咪咪说了，你们好，如果不吃早餐对身体是十分不好的，长期下去容易得胆结石。洗手医生说肯定特别有关系啊。还有勇往直前说，不吃早餐容易引起胆囊的胆汁淤积，可能会导致胆囊炎。这个不是胆结石，但是他说会导致胆囊炎，到底对不对？这个等会儿让董院长来揭晓答案哈。再来看田庚说，长期不吃早餐确实和胆结石有关系，所以为了健康还是应该注意平时不要憋尿，生活呢要有规律，同时还要有适当的运动。美妈发来了一个特别长的这个关系，咱们来看看他说的对不对哈。董院长，美妈说了，说如果不吃早餐，人空腹时间过长，胆汁的分泌会减少，长此以往的话呢容易得胆结石，大家一定要重视吃早餐，胆汁排不出气会造成胆结石，长期不吃早餐人的血糖就会偏低，如果不吃早餐大脑缺乏营养，学习工作都会受到影响，不吃早餐对人的健康不利，所以大家要重视早餐呀。其实大家伙的这个意见比较统一，都觉得不吃早餐的话其实是会导致胆结石的发生，但是说了各种各样的原理，有说这个胆汁会减少的，有说这个胆汁会堵塞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原理呢？咱们下半段的时候跟大伙来揭晓一下吧，董院长。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对话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